个被邪恶吞噬的混乱城市，黑暗势力正在蠢蠢欲动。 这么慢，安娜的才在等你。 拥有特殊能力的秘密驱魔组织决定对抗崇拜恶邪的犯罪组织，他们能否打破宿命，阻止罪恶继续蔓延呢？ 想抢先一睹这场燃爆大荧幕的正邪对决，现在上到GOSHEN.MY参加游戏，就有机会赢取两张有马东锡、徐贤和李大卫领衔主演的《Holy Night Demon Hunters》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 详情条规浏览GOSHEN.MY。Holy Night Demon Hunters 将在5月8号震撼上映，陪你一起走进黑夜，揭开黑暗背后的驱魔之战。GOSHEN, We are on track.